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魏元忠被贬之后，临行时对武则天说，张昌宗和张易之迟早会惹出祸的。此时的武则天不以为然，而张氏兄弟也沉浸在受宠的环境中不能自拔。穷人暴富，得意忘形，这两句话用在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身上非常合适。如果兄弟俩是有心机的人，或许还会有些许收敛。然而性格决定命运，两个同样张扬的人选择了及时行乐，享受生活，于是便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坟墓。在接近自己坟墓的同时，他们两个一度感觉不错，因为他们身边围绕着一批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人。御史中丞宋璟却是少数几个不给张昌宗、张易之笑脸的人。在一次宫廷宴会之上，身为奉臣令及内宫亲卫管理官的张易之位置是在宋璟之上，不过张易之一直对宋璟比较敬畏，因而做出礼让的姿态，请宋璟坐自己的位置。张易之说，先生是当代第一人，怎么能坐在我的下手呢？而宋璟平静地回敬道，我的才识和能力都很一般，张卿却认为是第一，什么原因？就在这时，天官侍郎及文官部副部长郑杲走了上来，对着宋璟说道，宋先生怎么能称五郎为卿呢？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卿在唐代是有其特殊使用背景的，一般用于官职高的人称呼官职低的人，而郎用于身份卑微的人称呼身份高贵的人，比如奴仆称呼主人。郑杲如此问宋璟， 便是觉得宋璟对张易之不够尊重。这时候宋璟表现得依然平静，他对宋镐说，就官位高低，我是御史中丞，正四品，而他是奉臣令，从六品，难道我不应该称他为卿吗？倒是你，你不是张易之的家奴，为什么要称他为郎呢？听到这话，郑镐面红耳赤地走开了，旁边的官员都为宋璟捏一把汗。我的天哪，按官位而言，宋璟确实可以称张易之为卿，然而张易之的背后可是当今皇帝，得罪张易之便是得罪皇帝呀。宋璟没有再看张易之，自顾自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张易之尽管恨得牙根发痒，也只能暂且按下不表。也幸亏宋璟有才，武则天比较爱惜，不然几个宋璟也不够张易之收拾的。除了宋璟，朝中有骨气的官员实在不多，多数官员都向张昌宗和张易之摇尾乞怜，中书令杨再思就是其中的典范。他不仅奉承张昌宗和张易之，对二人的兄弟照样恭敬无比。司礼少卿及祭祀部副部长张同修是张易之的哥哥，曾经有一次设宴款待朝中高官，酒至半酣，张同修开起了杨再思的玩笑。我怎么看杨先生的长相像高句丽人呢？高句丽在唐代被视为蛮夷，相比于唐人要显得略低一等。张同修这么说，便是拿杨再思开涮，正常的人是接受不了的，这相当于人格侮辱。而杨再思腾地站了起来，他随即用纸剪了一个帽子扣在了自己的头上，然后把自己的三品紫色官袍脱下来反着穿，在宴会上跳起了高句丽舞蹈。出席宴会的人看到杨再思如此滑稽，纷纷大笑，张同修笑得格外开心。跳完之后，杨再思回到座位上，这时候有人奉承张昌宗长得清秀，说道，六郎面庞很像荷花。杨再思赶紧接过话头，怎么说六郎面庞像荷花呢？依我看却是荷花像六郎。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试想，连中书令都无耻到这个地步，那么其他朝廷官员对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会奉承到什么地步？就此，张氏兄弟便产生了错觉，他们以为眼前的一切都是应得的，他们配得上这样的场面。真的是配得上吗？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公元704年，武则天80岁，这一年她患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形势就此变得微妙起来。在武则天患病期间，宰相们已经连续几个月不能见到她了，只有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往来传令，他们负责照料武则天的起居。朝中上下对此议论纷纷， 天官侍郎及文官部副部长崔玄伟，在武则天病情稍缓时上了一封奏书。奏书中写道：皇太子和相王仁慈聪明，孝顺有爱，他们足以侍候陛下起居。况且皇宫事关重大，还是不让外姓人出入为好。崔玄伟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让武则天信任自己的两个儿子，而不是一味地宠信张昌宗和张易之。毕竟儿子比外人还是更值得信任的。然而奏书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武则天只是淡淡地回应道：知道了，我理解你的后意。就此按下不提。武则天为什么宁可信任张昌宗、张易之，也不信任自己的儿子呢？因为武则天心里有鬼。总共四个亲生儿子，老大李弘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老二李贤被武则天勒令自杀，老三李显被武则天拘押了14年，老四李旦被他放在冷板凳上冷了14年。四个儿子在武则天的手上都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换作是你，你敢将自己晚年的生活交给儿子管吗？在中国古代，凡是皇帝病重便是政治动荡的临界点。现在武则天病重了，张昌宗和张易之掌权，大周王朝的政治到了变革的临界点，洛阳城上空的空气由此紧张了起来。一方面，张昌宗和张易之终于看到了自己末日的来临，他们意识到武则天将要不久于人世，他们想提前有所准备。一方面，拥护李显的人也在忐忑不安。尽管李显已经是皇太子，然而连武则天的面都见不到，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即使张昌宗和张易之不作乱，别忘了还有一个武三思呢。万一武则天临终变卦，把皇位传给武三思，那该怎么办？无数种猜测，无数种结局，究竟该怎样走出目前的困局？终于，李显的官员们开动起脑筋，他们想利用规则把张昌宗和张易之从武则天的身边赶走。不久，他们找到了机会。有的人举报张昌宗曾经找法术师李弘泰看过相，而且准备在定州建造佛像，期待卦象灵验。这个举报非常致命，如果属实，张昌宗的不臣之心已经跃然而出。得到消息的武则天命中书侍郎韦承庆、司行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联合展开调查。没想到这次调查三个人分成了两派，韦承庆和崔神庆是挺张派，而宋璟是倒张派。经过调查，韦承庆和崔神庆的结论是这样的：张昌宗确实看过相，不过已经禀告过皇上，按照自首免刑原则免予处罚。法术师李弘泰妖言惑众，应该法办。这是放过阎王，拿小鬼顶罪。御史中丞宋璟并不这样认为，他坚决抓住了张昌宗这个阎王，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书：张昌宗已经得到陛下的宠爱，还要去看相，意欲何为？ 根据李洪泰的交代，张昌宗卜卦的结果是纯乾卦，天子之卦。如果张昌宗认为李洪泰妖言惑众，为什么当时不抓李洪泰送交官府呢？现在虽然张昌宗奏报圣上，但其依然居心叵测，需要继续追查。奏书上去之后，武则天没有反应，宋璟继续上奏，武则天依然维护着张昌宗，相反还要调宋璟去外地查案，将张昌宗案无限期搁置。武则天的安排被宋璟拒绝了，宋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与此同时，私刑少卿桓延范也上书武则天，要求严办张昌宗，还是被武则天拒绝了。不久之后，在宋璟的坚持下，武则天终于同意将张昌宗下狱，接受宋璟的审问。到这时候，胜利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只是别高兴得太早。就在宋璟对张昌宗开始审问不久，武则天的圣旨到了，赦免张昌宗，召张昌宗进宫面圣。哎呀，闹了半天，人家是逗你玩呢。身为御史中丞的宋璟只能不断叹息，只恨没早点把那个小子的脑浆打出来，又让他给跑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斗已经陷入绝境，能够解决问题的那只有兵变了。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现在80岁的张柬之选择爆发。在张柬之的组织下，一些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些人包括秋官侍郎及司法部副部长张柬之，天官侍郎文官部副部长崔玄伟，中台右丞国务院副秘书长靖辉，司刑少卿及最高法院副院长桓延范，享王府司马袁术己，他们共同组成了兵变的核心。五个人定下兵变计划之后，张柬之又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兵变能否成功至关重要，这个人便是右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李多作其实不是汉人，他原本是一位漠河酋长，后来归顺了唐朝，因为屡立战功而深受李治和武则天的赏识，辗转升迁到右羽林军大将军，负责守卫皇宫。在之前的接触当中，张柬之知道李多作非常重感情，言语之中经常提及李治对自己的恩德，思慕之心溢于言表。张柬之由此认定这是一个心向李唐王朝的人，张柬之 便找到了李多作，双方交谈了起来。张柬之问道：“将军归唐多少年了？”李多作回应说：“30年了。”张柬之继续问道：“将军钟鸣鼎食，尽享富贵，这些富贵是谁给你的？”“当然是先帝。现在先帝的两个儿子受姓张的两个小子欺负，难道你不想就此回报先帝的恩德吗？”李多作顿时明白了张柬之的意思，立刻说道：“只要有利于国家，听从宰相您的指示，不会再顾虑自己的妻子儿女。”张柬之一听，满意的点了点头：“好，兵变已经成功了一半。”有了李多作的加入，再加上原来左右羽林军中已经安插进杨元言、敬辉、桓延范、李湛、张柬之手中已经有了一支成型的兵变部队了，一切准备就绪，桓延范和敬辉秘密觐见了李显，李显同意了。公元705年正月22日兵变正式开始，张柬之兵分两路，一路由他和崔玄伟、桓延范带领直扑玄武门，另一路由李多作、李湛以及李显的女婿时任东宫内侄郎的王同角带领前往东宫迎接李显。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显会同意兵变吗？武则天又是否愿意交出皇位呢？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